四集广播连续剧《情满昆仑》。根据马健《西行先锋》部分素材创作，编剧张先、泽文江、蒋倩，导演蒋倩。请听第四集。 博尔班， 船长，来你慢点啊。哎，你看看我这个大棚， 不错， 这是茄子啊，还有这是西红柿。 爸爸，快看呐，这么多西红柿，一个一个多好啊！ 你看艾山乐的，小脸儿快成一朵花了。 博尔班大叔，你看，你们家的西红柿长得跟我的拳头一样大了。大叔啊，你说，它是什么味儿的？ 艾山啊，你去摘一个尝尝，不就知道了吗？ 不行的， 艾山，你去摘一个吧。 不行，书上说了，要等它红了才能吃。哦，库尔班大叔啊，等它红了，你一定要给我留着。 留着，给我们的艾山留着。 库尔班呐，这一盆菜下来，够给儿子娶媳妇的了啊！ 哎呀，多亏了乡长和崔技术员啊，要不然啊，我头发都要愁白了。 人家对你这么好，当初你是怎么对人家的？ 哎呀，我一想起这个事情啊，我就觉得对不起人家崔技术员啊，他呀可真是个好人呢。 那就好好感谢感谢他。哎，山呐，走。我带你去找崔叔叔。 好啊，崔叔叔说了，让我吃黄瓜吃个够呢。 真是个小馋猫。 乡长，崔技术员在村里的值班室呢。 知道了。 莲花，家里都好吧？哦，已经卖了一茬了。嘿，好啊。哎，莲花，快过春节了。你也去给自己买件衣服，捯饬。哎，你咋了？听你这说话有气无力的，你累的吧？啊，现在？哎呀，现在我这边回不去呀。大棚该采摘了，哎，春节当然回去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还给你和咱娘啊，一人买了一条披肩呢，哎，又暖和又好看呢，哎，你放心，一定，挂了啊。哎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。 老崔，哎，老崔， 崔叔叔， 哎，吴乡长， 崔叔叔。 艾山，哎呦，你都长这么高了！哎呀，这孩子，放寒假了吧？ 是的，爸爸带我来看种菜。哦，崔叔叔，黄瓜熟了吗？嘿嘿 嘿，艾山，我跟你说啊，这黄瓜应该说结了吗？哦，哎，不能说熟了吗？熟了就老了。 哦，知道了，黄瓜结了吗？ 哎，对， 老崔啊，哎，你腿怎么样了？ 好多了， 这半年多，你受了多大的罪啊？哎，咱们乡的大棚啊，多亏了你啊！ 你看，老吴，你又絮叨起来了。过几天啊，大棚就开始采摘了。我想呢，一会儿咱们在伊帕尔汗家的大棚开个现场演示会，你看咋样？ 好。 哎，二山啊，走。现在叔叔带着你去大棚吃黄瓜， 有 花带刺儿的。 我要吃黄瓜去喽。 好，大家注意了啊，今天呢咱们先到伊帕尔汗家的大棚。 我给大家伙说一说怎么采这个果实。哎，这里边可是有学问的。 哎，听秦主任说过啊。哎，进大棚前，女同志一定不要化妆。哎，都化了吗？哎，特别不能洒香水啊。 哎，一旁二汉提醒的对啊，要是洒了香水，可是影响坐果啊。哎，没洒香水吧？ 没有。 哎，洒香水的就不要进来了啊。 来。 好。我现在啊。做一个示范，大家伙看好了啊！这个黄瓜呢，要这样摘。看好，看好。哎，这个好黄瓜呀，讲究顶花带刺儿，所以尽量呢不要碰掉这个黄瓜花。哎，明白了吧？ 哎，那个茄子怎么办呢？ 哎，下边我就要说茄子了。来来来来，大家看这个茄子啊。茄子呢？要从这儿下剪子，哎，你不能太靠前了，哎，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啊，只有这样才能卖个好价钱。 想不到摘菜的学问这么大，是最技术员不说明白，我克里木就糟蹋好东西了。 你看看，你看看， 这个汉族人嘛，就是有这么多的讲究。哎，怎么这不是个吃啊？哎， 听崔技术员的话，没错。哎，上次蔡生病的事，还不是我没有听他的。 哎，就是 啊，我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啊，这个菜呀、啊，摘下来装箱的时候呢，那也是有讲究的。哦，哎，听我说啊，收下来的菜呢，往纸箱子里放的时候，这个黄瓜要一层一层的摆。哎。茄子呢要对头的摆放，不然的话在运输过程中那会碰伤的，影响美观，记住了吗？ 记住了。 大家伙千万不要怕麻烦，一定要按我说的做。 好， 一定的按技术员教区的做，不敢走样的，科学我们也懂了。 哎，我们的教训嘛多多的。不听技术员的话，这个弯路会多多的，麻烦会多多的嘛。 技术员，我们的菜有人买吗？ 是啊，有人买吗？ 放心，这么好的菜，还愁没有买主啊？哎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给你卖去。好了好了，大家伙都记好了啊，要一批一批的采摘。千万不能一次都摘了！ 哎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 好，走，哎，卡里木，我到你那儿去。来， 哎，艾森，来，给你黄瓜吃。 不，一般婶婶，我要学着自己摘啊。 好，自己摘。哎，怎么样？好吃不？ 甜甜的，凉凉的，哎呀，好吃哦！ 你就敞开小肚皮吃吧，婶婶管你个够。来，哎，再给你摘一些，给你妈妈带回去吃啊。 谢谢婶婶。 老崔，哎嘿，我给你带客人来了。 哦，崔技术员，还记得我吗？ 你是，哦，高风平高经理吧？ 对。 哎呀，你好。你咋来了？ 我可是农产品经贸公司的经理啊。我呀，是来买你们的菜来了。 哦，我们的菜可不便宜啊。你准备好钱了吗？ 你放心，我带的是现金，当场兑付，怎么样？ 嘿。不愧是山海里摔打出来的，你把他们的心思啊全都摸透了。 这不也是你的心愿吗？哎 呀，是，愿咱们合作成功。 好。 崔老师，崔老师，我到处找你呀。哟，高经理，乡长。 高辉，啥事儿啊？ 哦，刚接到气象站的通知，今夜有大雪。 这天可真是说变就变呢，这会儿太阳这么好，怎么说下雪就要下雪了呢？高辉啊，赶紧去通知乡亲们，随时注意大棚的温度和积雪的厚度，千万别让雪压坏了大棚，不然乡亲们就白干了。 好，我马上去。 哎呀，怎么搞的呀？老崔啊，不会再出什么事了吧？ 我想，只要防范的好，应该不会。现在村民们都懂这个事理了。 吴斯曼乡长，你看我是不是要先和村里签个购销合同啊？ 明天吧，明天啊。哦，老崔啊，又要辛苦你了。哎， 没啥没啥。对了，我现在就让库尔班安排人，夜里巡查大棚。那我先走了啊。 哎呀，哎，崔老师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你看看你，腿还没好利索，非得亲自来。 都已经来了，还啰嗦啥呀？哎，啊，广辉，大棚那边好像有人呢。 哎，是有人呢。 走，过去看看。 好，慢点啊。 谁呀？谁在那儿啊？ 是我，麦麦提。啊？ 哟，是麦麦提啊，你咋在这儿？ 这里的雪太厚了，我害怕把克里木的大棚压坏了，想给他除除雪。 哎呀，麦麦提，好兄弟，多亏你提醒了我，谢谢谢谢你啊。 崔技术员，我明年一定要种大棚菜。 嗯，好。高辉，哎，赶快回去叫人，这么多大棚，光咱们几个弄不了啊。 好。 老崔，我们都来了，怎么干？你说吧。 对，崔经理，你说吧。 好，库尔班村长，让大伙儿从最北边的大棚开始除雪，注意，劲道要拿捏好，千万别刮坏了薄膜。 好嘞，走，走，咱就走。 走啊， 走， 走。 谁的电话响 了？啊？哦，是我的。 是崔老师。 喂，莲花呀，我现在……啊，儿子，儿子，别哭别哭，咋回事啊？你娘呢？啥？医院？你说你娘进了医院，咋回事啊？这是？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啊，大出血，抢救。我，好好，我知道了，儿子，都听医生的。我，哎呀，这十万八千里的，我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呀。儿子，你听我说啊，你现在就是咱家的男人，把眼泪给我咽回去，把你娘照顾好了，我马上就回去。儿子，这会儿家里就全靠你了。 崔老师怎么了？ 是啊，怎么了？ 我老婆突然大出血，刚送到医院啊，正在抢救。哎 呀，怎么会这样？那你赶紧回去吧。 是啊，快回去吧。 你说你这个脑子真是被驴给踢了，这大半夜的，是有火车呀还是有飞机呀？快给我扫吧，扫血去。走啊！ 啊！大家快看呐，雪停了，太阳出来了！ 哎呀， 照着咱们的大棚，红彤彤的，好漂亮啊！哎， 住院抢救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？我这就打电话给你订飞机票。 吴乡长，事情已经过去六七个小时了，家里也没再给我打电话，我寻思着就是没大事。 哎呀，那也不能不回去啊， 我还想看看咱这菜能卖多少钱呢。吴乡长，我看一眼就走，咋样？ 哎呀，老崔啊，听说咱们的蔬菜大丰收，外面来了很多人，都来收购咱们的蔬菜。 哎呀，快打起来了！好事，这是好事啊！哎， 对了，吴乡长， 嗯， 我有一个想法， 你说， 我建议啊，今年呢、啊，咱们搞竞拍， 竞拍， 哎，按蔬菜的种类分别出价，谁给的价高，咱就卖给谁。 哎呀，老崔呀、啊， 咋样？ 你的见识就是多呀，好主意。哎呦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这个高辉啊， 哎， 快快快，去找村长，马上商量一下这件事儿啊，搞个现场竞拍，哎呦，当场付现金。 好啊，我现在就去找村长。 好，快去吧。 哎，好，现场竞拍现在开始，咱们先拍黄瓜，估计啊，这第一批能采摘8000公斤。来，谁先报价？ 天山农贸5000公斤，每公斤4块。 哎，四川农发经贸要3000公斤， 俺们新疆农资出5块钱。 天山农贸6块。 四川农发经贸7块。 天山农贸9块。 好好好，天山农贸9块1次，9块2次，还有加价的吗？好，天山农贸黄瓜5000公斤，每公斤9块。哎，高经理啊， 啊， 你去那边找阿姨姑里登记办手续吧。 好， 来来来，咱们继续啊，下面拍卖西红柿，大概能采摘1万公斤，报价。 好兄弟，你就这么走了？ 吴乡长，我不想惊动大伙儿。 哎，那我送送你。哎， 乡亲们，你们这是干啥呀？ 崔技术员，你要走了，我们怎么能不送你呢？ 是啊，崔技术员，你看这么多钱。都是你带给我们的，收下吧。 崔技术员， 你不是爱吃我一盘尔汗家的手抓羊肉吗？今天吃完再走。 对呀、啊， 克里木，一帕，我家里人病重，我得赶快回去啊。哎呀， 崔技术员，你出的主意让我们都收了好多的钱呢。 是啊是啊，村长说了，我们多收的这些钱全都给你带回家里去。 是啊， 羊啊牛啊不方便，带不走，钱好歹。你拿着吧。 对，拿我的。 不行不行，乡亲们，使不得，这可使不得呀。县里边已经给我补贴了，我咋能要乡亲们的钱呢？ 一定要收，不然我们心里不好受啊。 是啊， 大叔大叔，乡亲们，你们不用给了，崔老师他不会要的。 哎，高辉，告诉一帕大姐，我们该怎么办才能表达我们的心意？ 是啊， 就是， 你们问乡长吧。啊， 老崔啊，因为我们忙活快1年了，家里有病人，你回去我们不拦你，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总得让他们表达吧。 就是嘛，得让 老吴乡长表达嘛。吴乡长，你们的那份心意我领了，我还会回来的。 兄弟啊，你不老说我们是一家人吗？你家里的人住院，大家就得帮啊。他们给你钱，那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啊。 哎呀，老吴乡长，乡亲们忙活了大半年，种菜得点钱不容易啊。那好多地方都等着用钱呢。你们的一片好心我领了，这钱我是万万不能收的。哎，这样大伙儿留着，留着来年还得建新的大棚呢，对不对？ 你这个老崔啊，就是太倔。乡亲们的钱你不收，那就算了。我给你的礼物，你一定得收下。 啊？啥礼物啊？ 嘿嘿，看，老崔兄弟，这是我老婆织的。 啊，斯坦！哎呀，我们咋没想到啊？上面还绣着字啊！ 一节阿热勒，情满昆仑山。 崔老师，这可是说你呀、啊！ 我早就让我老婆治好了，老崔啊，你就带上回家吧。 老吴乡长，我就是一个农民，做了点本分的事儿，